像泪水流，风吹来的沙落在悲伤的眼里，谁都看出我在等你，风吹来的沙堆积在心里，是谁也擦不去 这首《哭砂碎的上》是这对乐坛夫妻档的代表作，收录在90年黄莺莺的个人专辑《让爱自由》当中。这首歌它不仅在当时流行，甚至在后来被无数的歌手重新翻唱了20多个版本，足以见得它的经典。其实林秋离最开始并没有想过要当一个词人，他在年轻的时候读了很多的宋词，写了比他的身高还要高的一些稿子，直到遇到了熊美玲，一切才发生了改变。那个时候熊美玲和相恋6年的男朋友分手，原本已经谈婚论嫁的人却突然走出了自己的生命，她没有办法接受这个打击，还曾经闹过自杀。而在这个痛苦的过程当中，她的父母就安排她办理移民去到美国。在等待去美国的那段日子里，她认识了一群喜欢音乐的朋友，而林秋离就是其中一个。有一天晚上他们在一起喝到了很晚，林秋离送熊美玲回家，一路上聊了很多，甚至到了她的住处还意犹未尽，一直到了天亮。当熊美玲醒来的时候，发现林秋离已经离去，只留下了一封信，还有一首歌词。这首歌后来成为了他们合作以来唯一一首先有歌词后有曲的作品，《海鸥的天空》。 生活曾有过一段没有 有方向的漂泊，像海鸥的天空是孤单也是寂寞，流浪的生活曾有过一段没有方向的漂泊，像海鸥的天空是孤单也是寂寞，人生的交流诉说着多少岁月疲倦的等候，像片片落叶在风中多无奈的凋落，在奔跑的重重烦忧， 天空中不留下鸟的痕迹，但它已飞过。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来听听华语乐坛的创作夫妻档林秋离和熊美玲的音乐故事。这首歌或许比你的年纪还要大，它写在1985年的冬天，叫做《一生情，一生还》。后来呢，成为了林秋离第一首广为人知的成名作。也是在这一年的夏天，他认识了他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女人，那就是熊美玲。 当时熊美玲拿了美国的绿卡，是非要去不可。而林秋离的第一个想法是希望能够把她留在身边，她自然而然地采取了一种直接又有效的方法，那就是建立一个和她共同可以一起运作的事业。于是呢，她在她的好朋友梁鸿志的启发之下，开始了填词的工作。因为她曾经写过非常多的古诗词，所以呢，填起歌词来也是得心应手。这首歌写出来之后，就说他自己非常的满意，还曾经骑着自行车到唱片公司，信心十足的去自荐。一生情，一世欢。 一分长，一分长，一分难，向来平添惆怅。那泪眼望穿几个秋， 一生情一世欢。林秋离在写这首歌的时候，他的爱人呢已经远在纽约，他每天都写信希望对方能够回到台湾。最后呢， 他终于听到了这首歌，熊美玲非常的感动，所以呢最后真的是买了机票从纽约飞回了台湾，不顾家人的一切反对。所以纽约对林秋离来说是一个特别的地方，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后来他写的一些歌当中也有一首关于纽约的歌，写的就是恋人之间的分离，这是写给陶晶莹，走路去纽约。 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 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熊美玲和林秋离这一对华语乐坛的夫妻档之所以厉害，是在于他们既可以珠联璧合，也可以和不同的音乐人碰撞出火花。这首歌呢，是来自于91年的一部非常火爆的电视剧，叫做《戏说乾隆》，很耐听的一首片尾曲《谈笑一生》。 情长梦喜又一朝，西北东南人间梦破不少呀，平常心看待财宝，谁富谁生谁难一言明了，浮云世事最难了，春夏秋冬时道有高低潮呀，计较太多人清醒就好，人生就怕知己少。情长梦喜又一朝，西北东南人间梦破不少呀，平常心看待才好，谁富谁生谁难一言明了，浮云世事最难了，春夏秋冬时道有高低潮，计较太多人尽心就好，人生就怕知己少。 分长，一分长，一分难，向来平添惆怅。那泪眼望穿几个秋，thank you. 天有几分蓝，一分蓝一分长，未来白发如霜，那红颜空的人断肠，将此生都为你，看岁月把我相思诉尽。 时光回退20年， 那时我还是个孩子， CD 并没有普及， 零用钱换成了一排排的卡带， 四大天王才刚刚开始崛起， 书卷气的张雨生 稚气未脱，嗓音嘹亮， 爷爷家老房子的窗口 有人哼着听不懂的李宗盛， 张国荣踩着红色高跟鞋妖艳迷离， 窦唯在红馆吹着长笛惊艳了时光， 楼上的摇滚青年在泥哇啦的歌声里呐喊时，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在阳台上吹口哨， 世纪末文艺青年的自行车从巷子口叮铃铃而来， 一袭白裙的女友还不知道 Lady Gaga 是何方神圣， 当时的流行曲 是现在的老情歌， 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听华语乐坛的一对创作夫妻档林秋离和熊美玲的音乐故事。90年代也是台湾音乐的黄金年代，而这个时候的林秋离已经和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他写的歌让很多人成了真正的明星，他也开始为一些来自于香港的歌者写那个时候他们迫切想要打开市场的国语歌。有一天他的好朋友周志平接下来一个音乐制作人的活儿，制作的专辑的主人呢就是刘德华，而作为朋友的林秋离在三巡之后也满口答应了写歌的要求，只是两个月之后他突然接到了周志平的电话，对方说他正准备去机场，顺便要来他的家里拿他写好的歌。林秋离这个时候才想起歌还没有开始动笔，于是呢正在拖地的他的太太熊美玲把拖把一扔冲进工作室，抱起吉他只用了5分钟的时间就写出了这首主打歌《谢谢你的爱》。 在人多时候最折磨，

天都黑了，你在想着谁？我情都灭了，我要怎么追？话都说了，你又怎么对？原来你只会让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一种撕裂的感觉，嘴里泛起血腥滋味，多陌生的离别。我承认我最害怕天黑，梦被掏空错觉，我已不再是你的谁，想到都会心碎。风我停了，云要怎么飞？你若走了，我要怎么睡？我心若破了，你要怎么赔？